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你现在听到的这一集节目啊，可并不是一集正常的八分半，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啊，现在的八分半是一个付费的节目，那付了费的朋友就可以听到我们整季80期的节目，但今天这一集呢是不算在内的。换句话说，请放心，这一集不会在你的已付费的那80集里面计算，而是额外增加的东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假如你听过我们上一集的八分半，也就第二集的八分半的话，你可能还会记得啊，我在节目开的时候解释过，我那天呢是回了河北老家去上坟祭祖，然后在前一天晚上我就在宾馆里面录音，谁知道录了整整2个多小时之后，才发现自己竟然没录上，只有一些很奇特的哒哒哒哒的噪音。唉，那我不能割呀，对不对？我现在已经浪子回头了，不能够再做个随便放鸽子的人。尽管第二天早上7点多8点要爬起来，我还是从头再录，可是我实在没办法，连本来有半个多小时的这些留言的回复也都录进去，所以我就在上一期节目答应了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我会另外开一集番外来专门回应这个星期给我留言的朋友，那就是你现在听到的这一集了。那假如说你觉得自己已经给了钱，那就应该连这种番外也都应该只属于付费的你才能够享有，因为你是我的甲方嘛。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记得一定要告诉我，那么让我了解一下你的想法。好，那么今天一开始啊，我要说一件稍微扫兴的事情，那就是我注意到在我们现在播出的平台小宇宙和喜马拉雅下面的留言区里面，有一些朋友呢正在推动大家加入一些微信群。我们在过去的八分的节目的时候，老节目年代也有很多朋友这么做，而我们从来呢都是乐观其成的，大家愿意自己交流建群挺好的。可是我必须澄清，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以官方的或者以我个人以及我们制作单位正式的名义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社群啊。那可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留下了一些二维码，甚至还用上了八分半官方播客小助理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那让我觉得非常可疑啊！我们明明没有这样的一个官方播客小助理来拉大家建立微信群，怎么会有人用这样的名义来建微信群呢？那所以我建议你谨慎对待这样的社群，尤其有一些社群，我们有朋友在里面注意到，里面好像有一些涉及买卖啊或什么，那就实在不是那么好了，你觉得是吗？还有一点呢，也需要跟大家说明，我注意到我们留言里面有一些身在国外的朋友就问，在海外该怎么样来付费呢？好像中间有些曲折不是很友好，是不是要翻墙回国呢？可是以我所知，好像小宇宙跟喜马拉雅应该都是能够在国外付费收听，是不是呢？也许可能我是错的，但无论如何呢，您如果愿意稍等多1-2个月，你就会发现国际版的这个苹果 iOS 的 Podcast 平台呢，就会有我们这个付费节目上线了。苹果呢，他们在技术上审查这些播客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需要审批完成，有个时间差，所以他们大概还，如果你在海外想透过像国际上很多收费的播客一样，要在苹果的收费播客上面付费听这个节目的话，可能还是得稍等1-2个月才行，真是不好意思了。哦，说回正经的，假如你熟悉我这个节目，知道有一个环节是我们每一集都不可错过的，那就是道歉，而这些道歉往往又跟我念错字、读错音是有关的。非常感谢花落人亡这位朋友，你的名字太猛了。你说今日份道歉内容，这位以探索彼得大帝湾和远东海域而闻名的瑞典裔的俄国海军上将 啊，他讲的这个海军上将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在第二集节目里面呢曾经讲过，当年有一个俄国的海军中将率领了一个有30艘船组成的船队或者舰队进入上海，那么他们船上面是一些白俄的难民，想要来寻求落脚的地方，寻求庇护。那么所以花落人王就指出了这位人应该叫做奥斯卡维克托罗维奇斯塔尔克，而不是我念出来的斯尔塔克哦，道长念错了。另外他是1908年10月晋升为海军上将的，因此1922年他来上海的那一年，他的军衔是上将而不是中将哦。不过道长说成前海军中将也无可非议，但我想区分一下会比较好。您说的太对了，非常感谢您的指正，那么要请各位朋友留意啊，这个千万别再搞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啊，在4月1号那一天出了是我的老节目八分的最后一集播出的时候，也是咱们八分半这个新节目播出的第一集，同时呢还有我的编辑啊，在播客界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文化有限的杨大一，他不是有一档单人去操办的一个对谈节目叫多多指教吗？很好听的，大家要去多多捧场了。那他反正4月1号那一集呢，他就是跟我聊天，然后我注意到他下面也有些朋友的留言啊，很有意思。有一位朋友叫做角落里的玉米粒，你说很少评论，但还是忍不住想评论，并且可能说些掏心窝子的话。道长提到自己会给酒店清洁阿姨一些小费，让她也能过得好些，能够暂时让那些过得没那么好的人一些体面。听到这段真的很泪目，因为我的母亲也是一名清洁工，我从来没有和身边的同学同事提起，总觉得有些羞耻，但同时也会对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母亲也想做别的工作，比如月嫂之类的，但是由于患有乙肝，她很多工作都被限制了。在我们的小镇，你要么是开厂的老板，要么就是替老板打工的打工人。妈妈也试过去做打工人，但因为工资实在太低放弃了。以前妈妈尝试了很多种工作，保险啊，玫琳凯啊，一些筹募资金的工作，我也因为她的工作和她争吵了无数遍，可能还会被别人说她在搞传销。现在她真的做正经工作了，但我却依旧有一种羞耻感。我很少回家，也渐渐长大懂事，明白了母亲的爱、心酸、劳累、无奈和人生的无常，也感受到自己的幸运，在听播客里面获得共鸣和理解，能去大城市里求学。感谢这期节目，让我感受到微小个体也有被关心，也能被照见的温暖。或许我还是没什么进步，也没法真正蜕变，但此刻我就像大一提问里那个假设的人那样，听起来很不顺意，很不如意，但因为感受到有被认真对待，起码心灵好受了些。谢谢，非常感谢你如此真实诚恳的留言啊，角落里的玉米粒，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在我这里听到我对你的回复啊。我想和你说啊，我很能够体会你的感受，也很替你高兴你后来的一番的觉悟啊。因为您的母亲作为一名清洁工，这本身实在没有任何丢人的地方。如果说我们大家觉得这个工作比较低下、比较丢人的话，那并不是从事这些工作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社会的问题。特别是你提到你的母亲本来也想做别的工作，但因为乙肝而有限制，这一点是我20年来我都不能理解的。我在90年代开始在内地媒体上面发表评论，上电视台做节目，已经见过很多类似的例子，我也说过很多次，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简单粗暴，在没有其他防止感染乙肝的途径，或者不愿意精细的去做防止的情况下，胡乱来的一种粗暴的行为啊，我要很直接这么讲，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而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所谓让 日子过得没那么好的人，所谓比较卑微的工作的人，都能够稍微体面一点。这不是靠我们个人做了些什么事儿，而是要透过改变这个社会来完成。那你说到我在枕头上留一些所谓的小费给清洁我酒店房间的那些阿姨们，因为你知道我常住酒店啊，那么一年有一两百天住在酒店，所以我这个习惯，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些洋人的习惯。那一来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薪水不一定很高，我只是尽我绵薄之力看看能不能够对他们稍微有点补充，但更重要的其实说真的，就是因为我想让他知道我谢谢他，我感谢他替我做的这一切。我其实很爱给这种小费，或者很爱做这种事儿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其实非常的虚伪。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我有时候也会想，是否就表示让我良心上就好受了一些呢？我做这些事情是有多真诚的想要考虑到帮忙我的这些人的感受，还是说我只是一种习惯呢？还是说只是让自己良心上稍微安乐一点，而实际上我并没有为想要让这个社会对待大家更好这一点付出过多少的精力和时间。我也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反问自己，对啊，就是这样。那么只能说我们每个人在有限的程度下，只能够尽量的对待自己身边的那些人稍微好一点吧。事实上你想想看，做清洁工多重要。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全中国的清洁工消失了，或者说更不可能的情况就是他们一起罢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市政会变成什么模样呢？他们是维持我们社会得以用它现在的样子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这难道不是一种极端重要的任务和工作吗？是啊。好，然后说到这啊，有另一位朋友的留言啊，也让我心有戚戚焉。这位朋友叫切埃维，你说纠结了一天还是付了费，钱包痛痛的。首先我绝对理解收费这个选择，任何创作者呢都应该受到合理的回报，为爱发电很难长久，只是我仍然为一点而可惜。因为以前老的节目八分的听众群体非常广，在评论区经常看到各行各业不同处境的人发表观点或者倾诉，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消费水平不那么高甚至是较低的听众，但因为免费所有人都可以听到，都可以发声。现在的299元对一线城市月薪过万的人来说肯定不值一提，但以全国工资中位数来衡量的话肯定不便宜，于是难免听众会向精英群体偏斜，或更准确一点，会失去消费水平偏低群体的加入。只是发表这点感慨，一些自己感到的惋惜，绝不想道德绑架。说得太好了，切埃维，我很能够理解你的这番话。因为以前在做八分的时候，常常让我欣喜的就是我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是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然后有的朋友呢他是一个基层的保安，也有警察，甚至还有军人，那什么样的群体都有，我觉得很有趣。那么如果说我们设置了任何限制使得这些群体不能加入，那就很可惜了。那又比如说假如我刚刚说那些群体并不是说他们收入不高，而是我只是举例说明有各种各样的人在听，但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因为他的工作生活原因，他事实上对他而言我们现在要收的这个价钱啊是很高的，那么结果他没有办法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呢我们在我们节目留言里面也没办法看到他们的意见，这对我而言确实是很大的损失。可是我暂时还没想到该怎么办，因为举个例子啊，就拿学生来讲好像比较容易解决，那就是看学生证来认证，然后我们是不是有学生价。我们很曾经考虑过，但后来发现除了人手跟这个技术的问题之外，更麻烦的是啊，原来国内有很多平台在销售假学生认证， 那该怎么避免呢？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也想听听你和各位朋友的意见。那也有些朋友留言啊，说我们这个节目好像很贵，能不能够单集售卖呢？那我算了一下，299到80集，平均一集3块钱。那也许有的朋友觉得这个还是太贵了，那干脆单集收费行不行呢？其实不是不行，但说实话，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个做法。理由呢，就跟我是比较老派的人比较有关系啊。我们年轻的时候订阅杂志或者一些新闻媒体，那就是给订阅费，而不是单纯看一篇文章给钱或者看一个视频给钱。我觉得分别在哪呢？就是如果我们做媒体的人，是所有写的东西做的东西都是单个来收费，比如写一篇文章收一笔钱，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做一些更吸引眼球的东西，来扩大我这篇文章的阅读率，我这期节目的收听率，就是很想做一些大众喜欢的东西来挣这笔钱。可是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些稍微小众的或者稍微特殊的一些内容，因此就比较被忽略了。但是那些内容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有长尾效应，还有人会想听，那又该怎么算呢？所以我觉得我做节目的态度就是，我保持同样的一种态度，来持续的做各种不同的题材，在这个八分半里头。那有的时候有些节目可能你会觉得稍微冷一点啊，不是大家在关心的事儿。有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诶，这不是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吗？我希望都有，而且希望我们的节目制作大家是很稳定的来做，那所以就采取了没有单集售卖的办法。那但是下一季之后该不该这么做呢？我也还想继续做一些调研，也请你给我一些意见好吗？好，那么说到再说呢，就又要到了一个类似道歉的环节，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就是有朋友很关心啊，就我之前的节目里面好像是跟大一做他的这个多多指教里头，有人在那留言，就注意到我在里面公然的说，好，我先点一口烟，我在抽烟斗嘛，等我点口烟再说，然后还真的就点了，你也是能清晰听到那个声音的。然后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第一期好像也有这么一个点烟的片段，然后有朋友就觉得这怎么可以呢？有位朋友我现在一下找不出他的留言，他过去应该是做控烟办的，不是做那种劝勉大家戒烟的机构的工作，所以他觉得这个事儿很不好，那么对我身体很不好，尤其是这么公开的在节目里面出现抽烟这种行为是不对的。那么也有朋友说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有小孩在听的，那么我这么做是不对的，那很抱歉，我尽量以后杜绝这种行为，我抽烟也不让你听见啊。那可是说回来啊，我好奇，不是为了辩论啊，纯粹是好奇，我很想知道一点，就是我一直以为啊，在节目中不能出现抽烟是一个视频节目或者电视节目的一个规定啊，我一直以为是电视节目视频节目规定，但我不知道音频节目也有这种限制，这个相关的法规是怎么样呢？我要调查一下。那我尤其是音频节目，比如说我透过音效制作抽烟的那个感觉，但我并没有实际抽烟，那又该怎么办呢？这纯粹只是好奇疑问啊，请原谅我。刚刚不是还说到我们这个节目各种各样的朋友在听吗？是的，我们这儿就有好些朋友，我看了一些老朋友，比如说这是花落人亡啊，他是一位翻译家，那么又出现了在我们这里留言，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正在做西亚考古博士的研究的朋友，哇，让我觉得十分好奇，就是你到底在做的具体是什么呢？你们怎么个做法呢？我很想很想知道，是说真心的。那如果你能够告诉我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就我很愿意学习一下。那么说回我们这个节目出来之后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又纷纷表示，从此之后呢，睡觉又好一点了。这个黄牌助眠节目真不是开玩笑啊。你比如说这位朋友叫赛车手出去一下，他的留言就是，道长真的太好睡了，听了几分钟就睡着了，早上发现播完了， 完全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好安心啊，临睡前播，白天再听一遍，道长万岁。难怪我觉得为什么这个节目啊，就我们的订阅，有些节目就订阅的人是这么多，但是收听的人的这个次数好像是两倍以上，大概就这个情况，晚上临睡前听一遍，白天再听。但是我奇怪，白天再听难道不会又听着听着睡着了吗？这位朋友叫三猫教母，你说打开播客，我孩子问了一句，这是不是以前八分的梁文道？我说是，两分钟后他睡着了。我这个是个还能当这个床边故事，哄小孩睡的功效也都有了，多好，哄小孩啊。这位朋友叫翠酱，你说我大概是唯一不会催道长更新的人了，因为八分停更没多久就生娃了，恭喜恭喜恭喜，太好了，恭喜你。那你说这几个月呢，一直忙于带孩子，每天累到倒头就睡，再也没有失眠的困扰了。有娃以后呢，时常想起道长用温柔的语气说着自己对孩子的喜爱，今天又找出什么是了不起的希望那一期来听，有小孩以后再听每日妈妈那段更加感动，更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也能被全社会温柔对待。结尾的恭喜恭喜就当是道长对我生娃的祝福了。还有就是以前有一阵子家里人都出差不在家，家里只有我自己和猫咪，晚上洗澡的时候呢，会把八分打开，并且声音开到最大，给外界造成一种屋里有难事的假象，所以道长的节目并不全是催眠，偶尔还能防身镇宅。期待新节目，道长想歌就歌，因为我不一定有空听完，辛苦您了。可是你知道这个，你这么做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防身效果。你比如说假设啊，这个外界有一个犯罪团伙逼近你家，想要进来抱歉，然后听到哎不对劲了，我们以为就只有一个姑娘在里头，但听到没有，屋里头有男人，然后他们再仔细听，这男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啊，这不会是那个梁文道吧，哎那就没事了，这是个废人。刚刚不是说许多老朋友重新回来在这里见面我很开心吗？例如说这位鼹鼠就是那种可爱的小动物小老鼠，你说4月1日是我的生日，今年还是我本命年，哎呦恭喜您了，本命年没事的，不要太担心啊。然后你说道长你确定那天回归吗？好期待啊。去年宝珀文学奖颁奖仪式后，我冲过去问你八分什么时候能开播，你说你要退休的时候，我们都好失望，感觉你还年轻却要退休，让我现在天天也在研究退休，很好啊，越早研究越好，早早研究。嗯，然后你说感觉自己正值壮年却面临无业可救的状态，一言难尽。哦是吗？你现在无业可救，那么希望你早日找到工作，生活上不要太困难，我只能祝福你了，现在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好，然后你说不过人都要向前看，感谢你回来不用让我天天重听八分，不过也要向你道个歉，那天打断你跟嘉宾的聊天，你说的是颁奖礼那天是吧，说让你跟我们合照，事后想想总觉得自己有点鲁莽了，太没礼貌了，谢谢你的包容。没问题，请放心，你没关系，你就过来，只要我跟我聊天的朋友们不介意的话，那有什么所谓呢，对不对？然后你说我在看理想的时候留言叫 Curtin K-L-T-E-K， 就是捷克动画片鼹鼠的故事里的鼹鼠，你之前回复过我的留言，可惜没有拼出来，真对不起。期待你讲国王的两个身体，对，我当时是答应了要重新讲这本国王的两个身体，好，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们今年80集内找一集来讲这本巨著，政治思想史上的巨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说到老朋友J Fancy 啊，这真是老朋友，跟我同龄人嘛。你说从上学的时候看香港凤凰，香港卫视中文台，那时候还不叫凤凰卫视，是通过闭路电视看的。后面有一个八分这个节目，一直追听到办完退休的八分半，应该猜到我与您差不多同龄人了吧。八分的时候真的是每天只有八分钟分享一本书，那个时候窦文涛在深夜做一个人趣谈奇闻异事的节目，抱歉忘记节目名字了，我记得，我告诉你那个节目叫文涛拍案，然后说他当时还调侃过道长是不用呼吸和手机的，联系呢只有住处的座机， 但通常只有答录机接听电话，因为真人大部分时间都外出忙碌。那个时候的八分节目里啊，梁文道是没有多余废话，更没有和观众，那时候没有粉丝这种东西，更没有和观众互动，经常怕讲不完而语速飞快，觉得这个学者好有个性。之后就是追锵锵和圆桌派了，还买了我的第一本书啊，直到现在八分半步入退休继续追。哦，你是真退休了 Jay Fancy， 那咱们真是老朋友了，你看了我东西这么多年。说起那个时候啊，我也真怀念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是不用手机什么，我是用打录机。其实文涛说错一点，我很多时候并不是不在家，我是在家，我是不听电话，我喜欢隔一阵子再听，哪怕我现在用手机有这个习惯，我是关静音的，我是不接手机的。那大家给我留言呢，我是会晚了回复呢，我的朋友们，就是因为我有习惯，我是隔几小时才看一次手机，我尽量不要让自己成天到晚盯着手机。那当然这样子也许会错过一些需要及时回复的事儿啊，那也真是太失礼了，但没办法，我尽量让自己不要太迷或者太依赖这玩意儿。那个时候我做节目啊，尤其八分那个读书节目，因为它真的只有八分，所以不快不行，你要用八分尽量讲完一本书的某些精髓是很困难的，所以我那时候语速还真的很快。但现在年岁大了嘛，对不对，说话一快恐怕就会咳嗽就你看我说了说了就咳嗽，那就不太好了。那另外呢，八分的时候留言给我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朋友也来了，说道上好，我是阿达，一个香港中学生，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2021年9月份我 get year 的时候在你的节目留言，打算自己举办读书会，并很高兴得到你的回复和祝福。我怎么能不记得你呢，你太有趣了。然后你说目前我仍保持一个月一次的读书会，偶尔学习繁忙也会放放鸽子，正常正常，最重要是保持这个读书会保持下去，偶尔放放鸽子那是人之常情嘛，对不对。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做节目不是说了这个除非放鸽子否则就不会放鸽子吗，那不就有朋友也留言叫我尽管放，身体要紧啊，那么没关系的，多么的宽容啊，是不是。哦，废话少说，说回你的留言，今晚我在准备明天第28期的读书会，同时被告知你的付出，咬咬牙少吃一个月的菠萝包，订阅了你的新节目，很开心再次听到你的声音，非常期待。谢谢道长给我创办读书会的勇气和享受自己的思考，谢谢您阿达。我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你做的事情，那我希望你再留言给我，告诉我你在做的读书会是怎么样的读书会，你们比如说最近这一期读了什么书。同时我很抱歉收了你的钱让你少吃一个月的菠萝包，但我也不是真的那么抱歉，虽然你还是中学生啊，但菠萝包很香甜没错，吃多了不好的那么油腻那么甜啊，吃多了无益的，还是保持身体健康要紧，多给我点钱少吃点这些甜食啊。有一位朋友我特别注意到啊，就是我去年在上海见过的柠檬水，你是在小红书的平台社交平台上留言给我的，你说去年十月底我们见到面，然后当时呢你向我推荐了马哈希禅法，你还记得吗？我记得的。然后你说我来和你分享个好消息啊，见完你两个月之后，很幸运的去年12月就遇到了从缅甸回来的尊者，一对一教导马哈希禅法，哇这真是太殊胜的缘分了，恭喜您。然后你说谢谢道长的助缘，然后引述了中部布施分别经的这一段很有名的话，你说阿难，若有人由于某人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阿难，我说此人通过顶礼起迎合掌恭敬心，提供衣食物坐卧处病者所需之医药之具，也不易回报那人的恩德。是的，这就是说所谓的我们常讲的诸供养中法供养罪，诸布施中法布施罪嘛。然后你说你是引我进入上座部最重要的人，无论如何都回报不了你的恩德，如果我未来真能有些功德的话，我愿全部回向给您，愿您健康平安身心自在，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八分半见咯。然后接着呢，您也在我们的 节目下方留言啊，就说到你终于来了，今天很开心，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我的开心。既然我们都是法友，还是在你的影响下学习上座部，我刚刚斗胆以你的名义向我经常供养的南传禅院供养了一点，1000元而已，不多，只是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柠檬水师兄，我万分随喜，感谢您做的这一切啊，就您这么来对待我啊，真是功德无量，非常非常高兴。像我这么一个毫不精进、非常疏懒、非常糟糕的一个佛教徒，竟然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使您认识到佛法，然后您愿意去修佛修禅，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使我觉得自己也总算积了一点小小的功德。但其实你知道，你现在特别精进啊，但我是很不成气候的，那希望以后我能够跟得上您的步伐啊，那么让我们彼此勉励，愿众生皆得解脱。我们刚刚结束的第二集讲俄罗斯移民的故事的时候啊，我发现我们这里有些朋友呢留下了很有趣的联想给我。那一位朋友呢叫炸鸡，你说谢谢触及刻板印象和歧视的话题，因为我说过在接下来节目里面我肯定会好好的去讨论这个问题的。你说我认识两个俄罗斯人，一个是同事，一个是朋友，印象是非常聪明勤奋，喜欢黑色幽默，而且有股狠劲。同样作为零代移民和夹在大国政治冲突间的炮灰，我们有种无需多言的惺惺相惜感。是的，的确是会有这种感受。我明白，虽然我没有移民，身边没有俄罗斯朋友，但是就在我认识的这个范围，我有过一些俄罗斯朋友，但起码不在身边，不像你这样是同事朋友。但你说那种感觉我很能体会，我将来看来一定要就着这点好好去谈一谈。然后说到俄罗斯移民啊，还有朋友留言就说很奇怪，有没有俄罗斯人，因为我上期节目不是讲了俄罗斯人如何移居到世界各地，旅居到世界各地这些故事吗？那很有些朋友就说有没有来中国的呢？这一点啊，我之所以没有讲，是因为我掌握不到很基本的数据情况。我们国家呢做一些人口调查的时候，就说讲俄语的人有多少，那并不是，我千万不要误会，不是这些俄罗斯来中国的移民，而是我们国土内的少数民族，俄罗斯族。俄罗斯族在我们中国国内是个少数民族嘛，当然他们在世界上不是少数民族，但在我们国家内是有这么一群人，10000多人吧。那么至于那些过去20年陆续来中国的有多少呢，我没有看到数字，如果你看到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我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到了东北，特别是哈尔滨那边，或者是东北的一些中俄边境的地区是做生意的。那么但是你说战争爆发之后，我们中国跟俄罗斯关系不是挺好吗？你看我们国内在战争里面网上许多人在挺俄罗斯，支持俄罗斯，那么照道理讲他们应该会有不少人觉得来我们这很友善才对啊，但很奇怪，好像没有很鲜明的俄罗斯人大举迁移到中国来的这种情况，很怪。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知道我们主流情绪里面我们会觉得我们跟俄罗斯跟朝鲜跟伊朗跟委内瑞拉都是好朋友，甚至有点结盟的感觉，但是我们很多人要出国留学移民的话，很少听到说是有了，但不多。你比如说去俄罗斯的移民，大概中国移民大概每年1000人左右，但很少说成规模的去移民留学。你看街上那些移民中介、留学中介，很少说中介去有人想说我想移民朝鲜，朝鲜挺好，跟我们关系好，移民委内瑞拉或者伊朗，没有的。那会不会是因为觉得移民到那跟留在这分别也不大，说读书的话我们在我们国家里面读书说不定还比在他们那些地方读书好，会不会是这样子呢？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么不晓得你有什么想法。好，再来呢，有一位朋友叫中本江啊，你说听道长说了这个俄罗斯移民的经历，我忽然有点担心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尤其是生活在日本的华人，道长认为在将来 日本有没有可能会发生排华事件呢？为什么你这么说呢？是因为你说，因为现在有很多华人明明生活在这个国家，但是却并不爱这个国家，反而渲染仇恨和憎恶这个他所生活的地方的人，而且极其傲慢。在小红书上有很多这样的留学生，他们的行为会不会未来整个华人群体遭受排斥的后果，提前埋下伏笔呢？当然不仅仅是日本，只不过近几年日本是海外华人新增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说得非常好啊，中本江，我不敢说未来会不会日本有排华事件，以目前日本社会的情况来讲，好像这种机会不太大。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的日本的民意调查，问到日本人你们觉得你们最讨厌哪个国家人的时候，我们无庸讳言啊，中国往往是排名头几位甚至是第一位的。那这个情绪我们一听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回头想一想也不是没道理，我们这两年基本上是处在一个互相厌恶的状态。你说你在中国吧，你现在互联网上面你说我爱日本，我很喜欢日本，你想看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你连一瓶矿泉水用了红色的瓶盖，那么都让人联想到这是在媚日，是不是？所以你可想而知日本人会怎么看我们，那更不要说在当地的中美江你说到这些情况。那有这些留学生，比如说虽然在日本读书生活，但是却发一些辱骂或者是渲染仇恨对待日本的这些情况啊，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一来呢，就是留学生群体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他出国在海外生活难免会有些不适应，有些不如意，而且说不定他们真的日常生活是遭遇到很多歧视的，于是在他能够掌握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做一些发泄，尽管我不认为是对的，但是我能够了解他的情绪。不过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呢，是可能不一定只是留学生，还有些是移居日本的人，他是透过发这些东西来增加他的账号的流量。这种情况我觉得在今天更常见了，也就是所谓的今天把爱国当生意做的那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以前在八分的节目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一种破坏性的生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透过做这些事情来给他自己的账号增加流量，而他自己的账号流量增加了，他就有机会卖广告或者做更多的别的收入，相关的收入。可是被他影响到的则可能是一大群人的生活，有的是针对企业的话，那就针对了某个具体的企业，甚至针对了某个具体的行业，而那些企业跟行业都是踏踏实实的在我们国内雇佣了大量的人群，是踏踏实实的在给我们贡献税收，制造我们的经济的。那么但他们被影响了，这就是以搞掉别人的生意来赚自己的钱了，我称之为破坏性的媒体生意。那么这种破坏性的媒体生意呢，尤其是以刻意渲染一些国家和民族的仇恨，这种事情啊，久而久之迟早也会影响到别的国家的人怎么看待我们的。不过这个话呢，要先详细展开点讲，我觉得才能够比较公平，或者在我能力范围内把它透彻说清楚，所以我就会在将来我要讲歧视这一点的时候呢，把它也好好尽量把我的态度说明一下。我今天节目一开始不是呼吁过，就劝你在看到有人要我在我们节目留言群里面拉微信群啊的时候要小心。我不是不建议你这么做，我还很鼓励啊，就大家如果自己愿意在这交友聊天，可是只是要小心，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有官方的或者我们节目制作方来办这件事情，并没有的。所以如果有人打着他是官方小助手的这个名号来建社交群的话，你要千万小心。可是我还是很高兴啊，有人能够在我这里互相认识。我之前不是说过吗，从八分那个节目里头，以我所知至少有两对结了婚的新人，最初呢是因为在八分的节目下面留言互相认识入群，然后就结成婚姻伴侣的，让我特别的感动。 那么所以我的节目下面呢还能够组成一个婚介公司那就有这么一位朋友留言了，叫老马2020，他自述是这样的，女性，1981年出生，单身，目前在石家庄某大学当老师，看理想的忠实听众，跟随道长来到小宇宙。我是一位画家，善良热情，对地球自然有着深沉的爱，对国家民族人类有着清晰的划分，持续学习者，颜值体态在线，目前是一名绝代佳人，愿你是男性对女性尊重，相由心生的相也要好看，请注意啊，相由心生是一码事，但你这个相还是要好看。然后是个也希望你是持续学习者，然后他特别有引号说明，这是一则征婚广告，非诚勿扰，勿照口业已付费，谢谢您老马2020。那么各位有兴趣的朋友请注意了，不过老马2020，哦对，你讲清楚了，是愿你是男性，并没有，我还最初还以为你是没有，因为你如果不说明你是目标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话，那会引来一些朋友的误解。那当然人家现在说得很清楚，愿你是男性啊，那各位自己掂量掂量。说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啊，那有朋友在讨论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换成新节目叫八分半呢，其实很多理由了。那有个朋友很有意思，你叫做 Sforce， 你说想问问道长，八分半跟费里尼的八部半有没有一些渊源和借鉴呢？哈哈，蛮喜欢这个名字。诶，还真有，你知道吗？我当初想这个名字的时候，跟大姨啊猫爷他们还讲，好像应该跟他们讲过，我是的确想到，马上想到八部半，哦，那是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是不是？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所以我还真想过。但到底为什么叫八分半？那好像是比八分多了半分，但也很有可能是个倒数，比八分又离终点近了一步了，近了半步了。这么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吉祥的呢？那么今天废话了半天啊，我们这个完全只做留言回复的不收费的番外啊，就今天到此为止。如果你在等着听免费节目，稍有不慎听到这集节目的话，你可能听到一半就骂人关机了，这是什么水节目啊。如果你是付费的朋友的话，你可能也会觉得我这集节目果然还是应该免费。那么如果这集节目都算是收费的80集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要求退款了。好，废话少说，我们下一集下礼拜三晚上8点再见。那么祝福你这两天有愉快的假期，出门玩耍要特别小心安全，到处都人多嘛，是不是？不出门在家好好歇着也是不错的，拜拜。 更多课程完整更新，微信 1736-2627673，谨防二手。